八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这一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小曼的父亲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的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出家门，小曼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4岁的小曼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他呢？父女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从感情上到物质上，小曼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一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了。父亲就跟早点铺的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儿。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擦嘴，擦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替女儿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曼记得的父亲的最后的容貌。我推想小曼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候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哎，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蹦子儿也没有。渐渐的，父亲从漫不经意的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儿朝天，居然找不到一根一架油条的钱。妻子在丈夫降薪之后，对她丈夫冷笑道，哼，你还有脸花钱？ 也就领回这点薪水。没你花钱的份儿，你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小曼的父亲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小曼的父亲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的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小曼的父亲拿起那个药瓶，整个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彻底的赤贫，肉体的、精神的、尊严的。他贫穷到在一个油条铺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这证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终他要的就是妻子能够舍得他，舍得了，妻子的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何小曼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一天他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何小曼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衣，陪着何小曼等待某件事发生。但是那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对小曼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小曼的印象里，就是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他背上拍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曼第二个家是什么样子？我是指何小曼的母亲和她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年华，给何小曼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她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南下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丈夫是陪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他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他们母女俩是矮人一头的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了，因为这个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幼青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她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何小曼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母亲如何微妙地陪小心，小曼很快仿效过来。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最后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块带鱼，小心翼翼地捡出，放在继父的饭盒里，做继父第二天的午饭。而他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捡到自己碗里的菜。小曼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绢，在继父的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 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曼亲生父亲为他母亲做的。母亲还教会继父下围棋、听越剧、跳华尔兹，以及用卖破烂的钱收藏古董。总之，以母亲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小曼眼看继父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的细气起来，母亲陪着小心教养她的第二任丈夫聪明使劲，让第二任丈夫不自觉地进入了自己前夫曾带他进入的都市文明。我想何小曼的继父并没有伤过他，甚至我不能确定他母亲伤过他的女儿。是他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何小曼。啊、哦，也不能叫伤害，他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但是何小曼的母亲无处不用的心眼儿，在营造和睦家庭所负的艰苦，甚至他母亲对爱妻和慈母身份的起劲儿的扮演，是那一切使小曼渐渐变形。小曼一直相信，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是母亲的牺牲使小曼变了形。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那就让我再试试。何小曼跟着母亲嫁到上海安福路之后，弄堂里的女人们不知道这个又瘦又小的六岁女孩叫小曼，都叫她拖油瓶。在里弄里摘菜剥豆的他们看着何厅长的轿车开到弄堂口，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和四五个箱子，箱子都下完之后，大家以为嫁妆就这些了，那个女人却又探身到车里拽下一个小人来。何厅长娶亲一条弄堂都是知道的，但女方还带了件活嫁妆来，大家都为厅长抱屈，认为厅长不大合算嘞。大军解放了上海之后，何厅长娶了个上海入伍的看护，女看护跟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已经怀孕的她牺牲在了朝鲜土地上。何厅长那天同时失去了新媳妇和儿子，也失去了还没有过热的新生活。战争尾声中，何厅长负了伤，得到转业机会，他坚决转业上海。他那个还没有处熟的新媳妇，就是他在占上海时娶进门的。找一个上海女人，对于何厅长来说，含有在哪里失去就在哪里夺回来的意思。他当上了建筑厅厅长之后，暗中指定人事处长做媒人，先把本单位的单身女人梳理一遍。两年过去了，媒人在女制图员、女统计员、女土木专家那里都软软地碰了壁。上海姑娘们对一个30多岁一婚再婚呼出大葱味的老革命没有感觉，也看不出合算来。厅长几年官居，家不成家，年纪长上来，头发少下去。于是厅长跟媒人更改了指示，黄花闺女拉倒了吧，给他对付个二锅头就行，但一定要上海女人。 媒人问要先拿小照看不看，老何摇了摇手，上海女人能会丑到哪儿去？小曼的母亲就是这样给推到了何厅长面前。梳一对大辫子的小曼母亲相貌是超标的，并且那对大辫子给她的年龄也造了个骗局。那一年小曼的母亲28岁，弄堂里都说她看着也就22岁。在邻居们的眼里，这对娘儿俩就是大小一对的无壳蜗牛，爬进弄堂，爬进何厅长的屋里，在何厅长坚实的硬壳里寄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母亲的低声下气给女儿做了行为和姿态的楷模，母亲都寄人篱下了，拖油瓶更要识相。何家保姆是太行山老区的妇救会员，厅长的远房侄女。一盘水饺端上桌，破了皮儿漏了馅儿的饺子必定堆放在小曼的面前。小曼的筷子绕过破的，只取好的，保姆的眼睛就会看看厅长，意思是看看这个拖油瓶还挺把自己当个人儿，上你这儿做大小姐来了。小曼母亲此刻便会动作极大的将漏馅饺子分出两份，一份夹到自己的碗里，一份夹到女儿的碗里。保姆你挑剔不出她什么，人家等级观念森严，自己知道地位在哪里，饺子如果有剩的她会吃几个，没剩的她就用饺子汤下面疙瘩。假如小曼为了吃烂饺子沉下小脸，母亲会泪汪汪的在她床边坐一会儿喃喃几句，要不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环境，妈妈会嫁给他吗？或者说，不要忘本哦，没有他，你连破饺子都没得吃的。这个他是母女俩在私下里对何厅长的尊称。最厉害的是，你还嫌妈不够难是吧？还要跟他们作对为难我是吧？每说到这一层，小曼就不行了，一把抱住妈妈，嘴巴喉咙被呜咽塞满，但心里都是誓言，我会更懂事的，我绝不会让妈妈为难。小曼的日子在弟弟妹妹出生前还是能过的，弟弟是母亲带小曼住进何家的第二年年底到来的。弟弟是怎么来的，小曼似乎都明白。一天夜里，她在大卧房门外听见那张大床的弹簧嘎吱嘎吱了一个小时，一般只要门里一安静，小曼就马上钻回自己的小房间。可是那天夜里出来的是继父，继父走到小曼房门外，当当当敲了两下门。小曼不作声，只听继父说， 才几岁就干上特务了，偷听偷看的。我告诉你，我跟你妈是两口子，听见啥你还要跟谁告密去啊？ 小曼当时站立的位置跟继父只隔着一扇门，她的哆嗦都传导给门了，因此继父应该看得见7岁的小曼哆嗦成什么样子了。 母亲也在门外说话了。母亲的声音是柔的，啊，曼曼呀，你不会做这种事的，对吧？你不会偷听的，对吗？啊，曼曼，你就是去上了一趟马桶，对吧？继父一听火了， 我会听错？我干侦查的时候，你们还在哪儿呢？哼，这小丫头，一天到晚偷听。 曼曼，你出来，告诉他你会偷听吗？ 继父也说，出来。 小曼的脊背顶住门，一声不吭，等那两口子的骨缝里都是料峭春寒了，才放了小曼回到大卧房去了。那两口子回去很久了，但是小曼还站在原地，脊背和门扉不知谁更冰冷。第二天没有人提这件事，一场高烧救了小曼。母亲跟单位请了假，全职做女儿的看护。小曼的高烧持续七天，什么针剂丹丸都不见疗效，每次睁开眼都看见母亲的脸，那脸在三天后小了，尖了。高烧来得猛，去得也猛。第八天，小曼就浑身冰凉了。母亲紧紧搂住小曼。母亲少女一样苗条的身体，搂得小曼那么紧。后来小曼知道，那时，她跟才是一根肉芽的弟弟，都在母亲的怀里，只是隔着母亲一层肚皮。由于孕育而附着一层薄薄脂肪的肚皮，那个拥抱持续很久，似乎母亲要把它揉入腹内，重新孕育它一回，重新分娩它一回，让小曼在这个家里有个新名分，让它重新生长一回，在这个上海新主人的家里长成一个真正的大小姐。可以想象，小曼一生都会回味母亲那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拥抱。继父推开门，母亲不情愿地松开女儿，懒洋洋地踏拉着鞋向门口走去。小曼听见母亲和继父小声的对话，母亲为女儿这场离奇的高烧找原因，说孩子活活给吓病了，那是小曼很少看见的，在继父面前挺直脊梁的母亲。那之后九个月，弟弟来了，弟弟长到三岁，一半在小曼的背上度过。小曼爱驮着弟弟，因为她爱看她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其实小曼驮弟弟时，继父也是微笑的，倒是保姆常常亮出大嗓门，喊小曼快点放下大胖小子。她本来小个儿，再驮个胖弟弟就更长不了个儿了。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萌，责任编辑吕鲁波。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